即係我都知道咧，就今朝早大家有靈修時間啦。咁我每一次咧，咁我講嘅時候咧，我亦都會我會即係俾大家有啲時間。咁咧就係即係講翻今朝靈修嘅時候，即係譬如大家我知道大家有分享啊，有少少討論。咁但係如果大家都有問題咧，咁我都會係即係嗰啲問題都係我出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我按住大會俾我嘅要求，我就去即係編排直播。咁所以如果大家睇完之後，你覺得有啲問題你想問，咁啊或者你朋友嘅問題你想問，你都可以問嘅。咁我哋都即係我喺度答埋大家，咁變咗大家就可以即係變咗可以有多啲互動啊嘛。咁所以我想即係知道即係夏令會係係攰嘅。咁所以我想大家有互動，我想大家唔黑眼瞓嘅，因為你俾咗錢入嚟噶嘛。咁所以就即係盡量唔好黑眼瞓，黑咗眼瞓。咁當然你真係要瞓嘅，冇辦法。我只係講我做得唔好，令到你瞓咗覺。呢個係曾經有牧師即係提醒我哋做講道嘅人。要學的一件事就是，你想想你這麼辛苦回來教會睡，你對不對得住神啊？這個就是我暫令到你們不要睡。所以呢就即我想你們互動一下。好，那如果是今早大家靈修，即看了大家即問了一些問題，有沒有一些看了之後即大家 有些地方你很想問的，或者即大家看完之後都不知道為什麼的，都答不到那些問題的，那你就可以在這個時間裡問了。咁大家可以有時間，有冇啲咩大家睇到之後要問？有幾多種恩賜啊？我自己好多，我俾好多段經文啊，好多恩賜啊，係嘛？好多恩賜係嘛？嚇！咁個問題唔喺度，我最重要係第二條喎。點解每一段經文所講嘅種類都唔同？有冇諗過咧？點解臨前、比前、以弗所每間教會嘅恩賜又唔同嘅？ 喺唔同場景底下， 喺唔同場景底下係啦，唔同嘅環境嘅恩賜係有唔同。所以如果譬如話喺，即係我而家成日問咧，就係究竟而家教會有冇啲新嘅恩賜？有噶，我可以話俾你有新嘅恩賜嘅。譬如話搞電腦呢樣嘢，以前我哋冇嘅電腦恩賜，識 fix 啲電腦嘅呢樣嘢係即係以前唔會有發生嘅，而家先有嘅。咁所以呢啲係有嘅。咁所以其實恩賜係有好多種好多種。曾經有間教會美國一間教會，佢哋咧就即係講緊係巨型教會啦，超巨型教會啦。他們教會一共有多少個侍奉崗位呢？即是我們通常教會就是牧師啊，即是這樣很多個崗位，他們教會是可以，即是他有本就是會友或侍奉人員手冊，即是派給弟兄姊妹，他有多少個崗位？200多個，即是他們可以 train 到有弟兄姊妹是做不同的事，有200多個侍奉崗位，即是可以一個會有些只有一個人有，有些真的很少的，但是他們真的有這麼多侍奉崗位。因為很明顯就是他俾你看到，就是原來弟兄姊妹，我們是按住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情況，是有不同恩賜的。所以這個，所以不要覺得，一定只是這些器重，不是，是每個教會在不同的環境、不同場合，是有不同恩賜的。所以我就給大家有去看，如果這樣的時候，我會不會有些恩賜，可以在特別在貴教會那裡可以用到，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一件事。有冇啲問其他問題？大家要問。 我唔係問題，我就係聽過一個牧師講咧。 係。 佢話咧，神咧係賜下嗰個恩賜咧，係按教會嗰個 situation 嘅需要㗎。 係。 咁樣可能喺某個時段，上帝係希望呢個教會要做啲乜嘢。 係。這個我有聽過，這個絕對會有這樣的情況，即是我覺得也都有，亦都更加多的情況就是，就算有這樣的弟兄姊妹有這樣的需要，但是都沒有動到，原因就是大家不夠，就像剛才姊妹所說不夠膽去，即是 在某一個情況下，究竟何時有些人是會即是走出來。美國有一間教會，他們就做他們 做咗15年教會，即係佢嗰個教會嗰時已經過咗千人嘅啦。佢哋教會已經15年。咁但係15年之後咧，佢哋一直以嚟都係即係冇，都係請人去負責做青年事務。咁就係外借，即係外請添啊，即係唔係自己教會請人去做呢？呢個唔係佢，即係佢話佢哋個教會就覺得就係佢哋唔係想淨係請人翻嚟做，而係幾時教會有弟兄姊妹自己 step up 去做呢樣嘢，直至到15年後，教會有弟兄姊妹佢哋即係教會嘅長老，佢覺得啊，呢個時候應該我哋要自己建立翻呢個團隊啦。咁當然都有請，有請其他人嚟嘅。但係佢哋就係由嗰陣時嘅時候，佢哋先發覺我哋要建立一個咁嘅組織，咁然後即係無怪乎嗰個教會就有咗個青年事工啦。哇！叭叭聲個教會就起啦，咁跟住又好快啦，跟住佢就話：我哋要負責兒童事工咁樣。咁所以嗰個教會咧，即係到今日咧，即係平均每一個禮拜崇拜人數係4萬幾。咁呢個係邊間教會咧？咁大家講到大家會聽過啦，就係 purpose driven。就係馬安峰嗰、那個，即係 Big Warren 嗰個教會，佢哋係咁樣做出嚟，係好特別。即、就、係、是、我諗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唔係假手於請人翻嚟做，而係幾時嘅教會領袖有人 step up 去做呢樣嘢啦。唔容易，好坦白咁講，等嗰個人出現，有時都等好耐。即係呢個我用我自己例子啦，即係如果你睇一睇嘅簡介即係有人都有頂住問我，即係做咗監獄事工做咗10多年啦，即係我做咗10多年，即係坐監坐10多年。幾時即係佢哋話你有冇人帶個人信耶穌喺監獄裏邊？我冇。有冇人即係喺裏邊有冇開過崇拜？冇。有冇人祈禱？有。咁佢都有。我話點解你做咁耐你都唔走？咁我成日都話我就等人，等有出現新嘅人為止。去 pick up 到嗰、那個、那個 momentum， 我哋就可以做。哦，等，直至到過去一年，足於有兩個弟兄加入咗我團隊喺監獄裏面去做。佢哋做到嘅嘢係我做唔到嘅，但起碼而家我起碼即係我做嘅監獄上有三票啦，即係另外我個團隊裏面有三票喺度，即係我哋做。咁我而家一個就負責做，即係做呢個 Brick Brother， 即係大哥哥大姐姐嗰個嘅事工。另一個就負責就業事工，他們兩組人就幫我去想，那我就負責等人而已，就是我負責，就是他那時候他說有沒有人贊成，那我就幫他等人，他們去要等的，你只能夠做就是祈禱，祈禱了。有時候做了事工呢，不是說即一時三刻你可以即刻見到，有時候要等，等到那個人出現，等到有班人，但是呢，即除非神，我經常都說，就除非神叫你走，如果不是呢，不要盡量留在那裡等那個時間。那當然呢，也都有些情況就是你已經沒辦法再繼續了，你要 step outside， 那這個就是另一件事。那但是我自己即有時候有些事工好像動來動去動不到的時候呢，那我經常我都會我自己鼓勵自己，或者我跟神的經驗，就是直至你找到人 replace 我就走了。但如果我一直沒有的時候呢，那就求你俾我留喺呢個位置嗰度，因為我好相信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走咗嘅時候，嗰時都要重新嚟過咧，呢個唔係神嘅心意。咁當然你都要好即係好 sensitive 去睇到，就係究竟即係嗰個係咪神嘅心意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成日都話，等到嗰個人出現咧，咁我就可以功成身退喺嗰個嘢度。但係未出現嘅時候，我就繼續守住喺個位置。咁呢個有時係要有恩賜喺度等嘅，同埋咧。你慢慢看到一樣嘢，就是事工呢樣嘢咧，係要等的，要有夠長時間，你先看到有啲嘢喐到。所以唔好話輕易話我做好短時間就走，你係做長，好長好長。所以我大部分我做嘅事工，我都係講緊係可能講緊係10年以上，我先至會即係喐一喐我自己做嘅嘢。譬如我以前做過餐飲事工，我就係做咗7年喺餐飲事工，真係。在餐館落嚟落場的時候，去同佢哋傾偈，咁要用咁嘅時間。咁而家譬如我做啲政府 appointment 10年，即係而家我已經8年啦。咁我全科師仲有一段時間做，咁嗰啲又另外啲，即係你要有咁長時間咧，你先睇到啲過效。 好，有冇其他問題？大家即係今朝靈修，或者有啲即係洞見。好，好，咁我哋不如開始啦。今日我哋係嘛？好，我哋一次開始先，請大家先為我祈禱。真係主耶穌，多謝你，多謝俾我哋今日嚟到你嘅殿當中敬拜。首先求你敬請你個人嘅口，當我講出説話滿有神嘅意思，而且打開弟兄姊妹嘅心，讓聖靈喺當中充滿我哋，教導我哋。多謝聽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 Amen。 好，今日咧第一個講題就係我在這裏正產現呢個好熟，大家都應該好熟好熟嘅經文。咁亦都知道咧，就係教會即係今次嘅夏令會嘅主題就係、是、即係講到即係當即係教會知道而家暫時冇牧人嘅時候，咁究竟我哋？係咪即係第一件事做咩？好多時候第一件事我哋即刻請人就得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去諗呢啲。咁但係仲未請到人，即係我諗我唔知道貴教會請人要請幾耐啊？但係我都見過啲教會請人請十年都請唔到。啊，十年點解請唔到人啊？咁我諗有好多原因，即係令到個教會請唔到人。亦都有啲情況下就係就算請咗留唔長。即係 我希望都唔係有啲咁嘅情況。有啲教會可能會兩年換人一次，亦都有見過。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好啦，當一個咁嘅真空期出現啦，咁究竟我哋應該點先？係咪有得個哦？咁啊，繼續祈禱啦，守望。即係我哋呢啲行嘢，我知道，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呢啲錯。但係係咪就停留咗嗰個位，定係因為我哋有其他嘢佢哋唔睇？咁我想今日咧就係、是。即係由呢一個第一步嘅第一步開始先，然後我哋慢慢就今晚我哋去今日如果你哋即係今日多謝 Joey 姊妹去提我哋嚇。如果今日你做咗嗰、那個心理測驗啊，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啫，即係我因為我原本預備好多個心理測驗俾大家，咁但係發覺唔得太長啦，唔好做啦，第時有機會先同大家做啦嚇。因為嗰時我喺神學院讀書咧，就是、做好多個嘅，即係就學咗點樣做呢啲嘅。咁咧就今日做。如果你未計翻，你今日我計咗佢啦。因為今晚就開波嘅時候，我就會開始。咁我會到時解釋究竟係點樣啊嘛。到時即係嗰個互動啲嘅，即係會俾大家。咁然後到聽日，咁我哋再講就係點樣去，即係佢一齊分工合作喺當中，好冇？好，今日睇下講到即係俾啲背景俾大家先。聖經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烏西亞王崩嘅嗰年。中文就崩啦，即系死咗咁解。烏西亞王崩嗰年系真系点样咧？咁我睇一睇啊，历代即系呢个就系喺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嘅时候就讲，当烏西亞王崩嘅时候，咁究竟烏西亞王系乜嘢人咧？我哋睇睇一啲嘅经文。咁喺历代之下26:3-5，圣经咁讲，佢系烏西亞登基嘅时候年16岁，年青啊，即系嗰时年青嘅。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很长啊，是吧？52年。圣经说他母亲的名叫耶和耶利亚，是耶路撒冷的人。其实我上次我有机会在你教会讲过道的时候，你知道逢是如果阿妈在耶路撒冷或者那里附近出世或者在那里长大，基本上都已经告诉你，他应该是受到那个地方 的感染，然後他的人就會怎樣成長。所以其實萬母三千那句話是對的，是吧？萬母三千，最近我都認識很多朋友，即是回流又好，回來也好，經常跟我說一定不要住 Richmond。 為什麼？ 講中文。 講中文，是的，這個就是講中文這樣，這個我但這個個人選擇，就是這個就是這樣說，就是我不是未試過想搬離開 Richmond， 我搬不了而已。點解啊？ 太貴。 唔係貴貴嘅固然啦，度度都貴噶啦。我住咗 Richmond 32年，我真係搬唔到。 喺嗰度 establish 咗啲嘢，仲有一樣嘢。 多謝。 啊，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呢個係重點嚟嘅，方便。我成日同佢講咧，即係我大部分時工都係 Richmond 啦，我喺度。我話我慳咗嘅 travelling time， 我唔使成日走嚟走去咧。其實即係係爭好遠，我所有嘢都喺呢度，我樣樣嘢都了解。我喺 Richmond 基本上唔使用 GPS， 我已經知道點樣去每個地方，係好清楚好多嘢。即係係啊，咁但係咧無可否認，即係呢幾年即係李志文 嘅變化好大，係嘛？即係我成日都見到人無厘頭喺我前面 U turn， 即係呢樣嘢就係令到我好猛震嘅，即係無厘頭喺我前面 U turn， 我即係有冇搞錯啊？我揸緊度你又 U turn 咁啊？即係啲交通差咗啦，即係嗰樣嘢啦。咁啊，有多人就話唔好即係成日講中文啦，即係嗰度。咁我覺得有陣時係的確令到好多西人係好反感嘅，即係呢個，即係呢啲嘅嘢。咁啊，同埋咧，即係最近真係多咗啦，我真係最近發覺多咗隨地吐痰呢樣嘢真係。啊！即係我係接受唔到，即係我哋嚟到啲叫西方文明社會，點解隨時可以去吐痰？你吐痰你去廁所，或者吐落個紙巾度，你咪好咯？你唔係喎，通街喎，飛劍嘅喎，有一次喺我前面飛過去喎，哇！即係我前面，即係幫我行快少少，咻咁啊就真係唔使睇《星球大戰》啦，就喺我前面出現啦。即係呢啲嘢係令我哋會反感嘅。但係即係我發現，即係我到最後，即係我哋都即係，譬如我無論我結婚嘅時候，或者我後來我一仔出世，我哋都睇過其他地方，最後我哋都覺得都係好難離開 Richmond， 因為嗰個地方方便係嘛。好啦，點解要講呢、這個？先睇下呢個先。如果一個王嘅阿媽係住喺耶路撒冷，咁耶路撒冷有咩特別咧？有聖殿，有聖殿嘅時候。即是说那个妈应该理论上是受到圣殿或者受到神一些多一点的教导，是会多很多这些东西在当中。好了，她的妈是这样，然后就是圣经继续了，她告诉你五十二年，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乌西亚行耶和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阿玛谢的一切所行的。乌西亚王是少数好的皇帝，是就是在猶大國裏面好的皇帝，而且他做了幾耐啊？五十二年，即是基本上他即係成個國家嗰啲嘅唔好嘅嘢，都喺嗰幾十年之內可以改翻好多好多嘢。咁而家聖經裏面，即係我哋今日冇時間去即係再睇啦，嗰啲聖經再睇埋呢段聖經。聖經話俾你聽，話通曉神默事嘅撒加利亞在世嘅時候。烏西亞定義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這個撒加利亞就是他媽的爸爸，所以是他的公，他的公尋求耶和華，神就使他亨通。一個好的皇帝做了五十二年，很多事翻回正軌，好啊，非常好啊，就是一个非常好好的皇帝那样的。但是圣经一开波就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崩那年，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已经给一个故事给我听，就是所有好的东西都会去一个结束的地步。而那个结束的地步就是说所有不稳定性不好的东西，你说不是的，就算不好的东西都會一段時間才會推翻的嘛，是不是？即是你做了一個，我想這個最近我想我們從香港來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東西可以很短時間轉曬的，轉到一個地步快到難以置信了，是不是？總之你是某一個行業的人被人告一定甩的，我唔使講到咁明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錄音，所以我唔敢講咁清楚。好恐怖啊，係嘛？而家你喺 Richmond 行街，我都好驚喎。有時無釐頭行街喺 Western Highway， 喺 Number Three Road， 有人掟石仔喎，行下有人帶石仔。跟住行下，會有人打你一拳，有啲咁嘅嘢嘅喎。我仔都俾人襲擊過兩次，搭緊 Sky Train， 無厘頭真係襲擊佢喎，唔識佢喎。即係有啲咁嘅事發生㗎。但以前 Richmond 唔係咁㗎嘛，係嘛？即係再聽再老，即係再老華僑啲嘅同學講話，以前泊車喺停車場。不用鎖車的了，即那個不是我年代了，肯定是。不用鎖車的，哪有人鎖車的？ 冇呢樣嘢噶。而家你唔鎖車，而家我哋加拿大係偷車大國嚟嘅，知唔知啊？我啲親戚打電話嚟講，哇！你最近喂，我哋嗰邊啲報紙成日都講話，你呢個偷車大國嚟嘅喎，所有車偷翻去嘅喎。我話係啊，咁香港就有冇見到我啲車？咁我話冇，咪係咯，即係唔好盡信啲傳媒咁講。第一樣嘢係偷咗車係真嘅，係真嘅。不過嗰啲係舊車多啲，新車係偷唔到咁滯嘅，因為佢張人啊都有啊。阿 Holly 俾人偷過車係嘛？ 我仲 做 偷車 簿。哦，你要偷車簿？冇錄音嘅，偷車簿，教會第時可以成立呢個部門。我即係有，即係譬如好似我嘅車咁樣，即係基本上就如果你偷嘅時候，基本上係落咁，永遠都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係會有嘅，即係呢樣嘢。不過即係好多時我都話，即係講到咁犀利，但係嗰啲車唔會喺香港出現，因為香港係咩啊？右太車，呢啲係左太車，唔會咁樣。嗰啲就算係偷咗，都係去咗第二個地方，係冇反應嘅。治安差咗係真嘅。你超級市場以前係冇閘嘅，而家有閘，係咪？如果你係 Richmond Costco， 以前就咁掃個證俾佢入得去係嘛？而家唔係啦，今個禮拜就轉咗啦，點啊？ 要 scan， 要 scan 入得去啦。 scan 係啦 ，scan 啦，係啊係啊，我知啊，係啊，係一啲咁嘅嘢啦，係啦，係遲啲好似話 Richmond 嗰啲超級市場咧，你離開個超級市場，即係個閘先會開咧，就係、是、要 scan 你買過嘢，你先去走啊，就快開㗎啦，因為多人多已經開始緊㗎啦，就快翻過嚟。點解會出現呢件事啊？很多人偷嘢係嘛？很多人偷嘢啦，即係如果你睇，即係美國，我哋如果講啊，邊係美國？而家我哋而家加拿大開始講一樣嘢，究竟我哋係咪應該會有即係改一改啲法律，就話咧偷低過某個税，有個數目嘅銀碼就唔需要啦，就唔需要上庭，即係呢一個。咁啊，美國 Washington State 即係我哋內士亞圖啊，或者 Bellingham 咧，150蚊啊，美國300隻950蚊。所以最近佢有啲新嘅路牌啊，即係大家你冇睇過，你一定要上睇。你話950蚊，佢講到明啦，你偷950蚊以上就會拉。有直情個路牌寫住嘅，你冇見過幅相咧，你上 Google 有啦。嚇嚇，950蚊。 水前 水後。我唔知啊。咁咧就最近有個有一件發生嘅新聞，真係嗰個新聞就好犀利。個新聞就話咧，50幾人走咗一間便利店偷嘢，嗰件係一件好大件事，五十幾人偷嘢。咁警察最後咧就話，就算拉曬都好啦，個個都少過嗰個數，全部放曬。 但 係 其實加拿大都 係。係啊。 加拿大 人即係我話偷車部都有出現啦，即係你有啲咩？即係專登部門，即係我哋，即係乜嘢？即係我哋而家其實有啲乜嘢唔發生？好似加拿大好和平啊嘛，但係而家我哋開始睇到啲唔好嘅嘢出現係嘛？這個而家講緊嘅聖經係呢個咁嘅情況，烏西亞王崩嘅時候係成個國家係走緊一個非常好嘅情況，但係嗰一刻。當個王崩嘅時候，呢、這個就係呢段聖經嘅背景啦。原本有一個王，佢願意帶領個國家回翻正軌，但係嗰個人走咗啦。會唔會好似就係有時教會就係、是、原本一個好好嘅牧者或者好好嘅長執喺度，但係嗰個人唔喺度啦。無論佢係離世又好，或者去咗第二個地方住。離開了，會不會這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情況，沒有了那個人了，沒有了那個領袖了，沒有了那個人夠膽說我們要改了，沒有了這些情況。所以其實如果當你聽聖經，你記得那時候人沒有聖經，而是聽聖經。如果你聽聖經之後，當那個讀聖經的人一聽到這句說話的時候，當烏西亞王崩那年的時候，其實每一個聽眾聽到那個說話，其實心裏面突然間是一個好像很 即係好戲劇性嘅感覺，就話：哇！聽下聽下，通常就話邊個邊個出世好啊？唔係，嗰個人死嘅時候，呢個係嗰個戲劇性開始。當人一諗到話死嘅時候，咁大家有冇感覺點啊？不安。通常如果皇帝死咗，無論中國好咩王朝都係啦，王死咗嘅時候，哇！好震撼係嘛？好多嘢都會突然間，哇！我哋唔知點算，因為喺真空期嘅時候，嗰、那個動盪性係最高。再講，我哋唔知幾時啲嘢可以翻翻，要翻翻回轉，甚至可能我哋而家係唔會再好。但係聖經跟住講，繼續喺第一章六章第一節後半段，佢話。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蓋滿聖殿。如果你去想想整個要想想有些、想像力、這個、我們是那麼高那麼大的，是不是穿件衣服，穿件就算那時候皇帝穿那件袍都不好像都是很大，都是大件寬闊，真代表是這樣。你想想如果那個聖經話俾你，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咁呢個神出現嘅時候，佢個有幾大？係好大喎！咁即係話當嗰時，嗱我冇，即係呢個一定係異象嚟啦，大家肯定知道呢個係異象。當神向以賽亞顯現嘅時候，那個天係咪震㗎？唔係喎。神出現的時候是有個神坐在寶座上面，如果人緊張是坐不到的，害怕的時候是坐不到的，動來動去的很多東西，他是不能夠坐定，但是在那個王崩的時候，神居然在做什麼？坐在個寶座上面，還要他是很大的形象坐在寶座上面，即係連佢嘅袍能夠遮個聖殿，即係代表個咩？佢睇住曬聖殿所有嘢，包住曬，即係話佢嘅恩典各樣嘢包圍曬成個聖殿喺度。但係佢可以咁定坐喺度，啊！呢、這個真係好唔尋常係咪？好唔尋常，點解可以咁呢？我只有一個諗法，就係只有見過世面嘅人，見到任何事佢都可以完全處之泰然，唔擔心，因為喺嗰一刻佢能夠坐咗喺度，死咗，明白，唔係代表佢唔傷心，或者唔代表佢唔珍惜佢嘅仆人離世，而係佢知道所有嘢就算發生，會唔會影響到神？坐在高高寶座上面是不會的，他仍然坐在那裡的時候讓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你不用怕，現在我坐在那裡，誰真是王、啊、地上的王死了，但天上卻還有一個王，而那個王只是他那件袍、啊、都已經大過那個聖殿的時候，你覺得這個神真是巨人來的，還有什麼需要害怕、啊、其實我們看到就應該還害怕，但是神是很淡定的坐在這裡，他不害怕，他好像知道所有事會發生，他不動，坐在寶座上面，不是他說、無所謂，他不是，因為後面我們知道其他聖經告訴我們好多嘢繼續會有發生，但係神喺嗰一刻，佢俾你睇到一件事，就係、是、就算個王崩咗，個世界仍然喺度轉，但係王嘅我哋神嘅權，卻係永遠長存。啊！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的鼓勵，弟兄姊妹、教會有人事變動是必然的， 係一定有。所以咧有啲教會即係都曾經同你哋嘅長執都分享過。好多時咧，即係坦白咁講，請牧師咁我都即係有機會做，即係去幫嗰啲教會去睇。咁當然我知道貴教會有請其他牧師幫佢做顧問，呢、這個絕對啱嘅，真係冇錯，唔需要揾我，揾佢哋啱，佢哋專業做呢樣嘢。咁好多時咧就係請牧者，我哋即係教會等人出個名，即係出個清單，我哋要啲咩嘢啦，又要讀個神學啊，即係好。嗱，坦白咁講。當你出到咁嘅清單出嚟俾人睇嘅時候啦，咁有陣時咧，尤其是你特別咧，我成日都講咧，你睇真理報嗰啲咧，嗱，通常嗰啲教會咧擺低真理報請人咧，都唔好請，都唔好做噶啦。個原因點解？可能大家唔知啲我哋啲行內秘密係嘛？啊，即係啲行內秘密，通常咧嗰啲教會。我哋通常牧者咧，我哋係好少去求職嘅，多數係人哋揾我哋嘅，我哋好少求職去呢樣嘢第一嘅。第二，即係你間教會即係咁大，即係如果譬如咁上下年，即係嘅年數嘅時候，其實你要揾人，即係人哋即係叩門嘅機會仲高，我哋好少真係去咁樣做。再講，如果教會要登得報紙請人，其實佢哋唔係心目中已經有人。有個梯隊咁排上去嘅咩？即係其實佢哋應該係咁樣。但係通常如果登得真理報，除非嗰啲係海，即係其他即係唔喺我哋大灣地區，就係可能去到好偏遠地方嚟登廣告嘅。咁呢個好正常，即係因為佢哋冇人喺嗰個地方，呢個正常。但係大部分如果喺温哥華，如果係都要整登嗰啲廣告咧，多數我哋都唔會認證嘅。我哋唔會認證。個原因就係話，你睇下佢哋要求啲咩嘢。兩文三語都正常啦，即係而家好多啦，兩文三語，跟住又有啲嘅話，碩士學位，咁呢個起碼啦，有啲唔係嘅，講到明啊，碩士學位要博士學位，哦 ，OK， 跟住就再講啦，啊，幾多年牧會經驗，十年或以上，我再繼續跟住睇住個 list， 好啦，咁我哋自己計下啦，嗱，我哋唔係個個一嚟就喺即係讀完個。學士學位跟住就做牧者咁啊，但係我做過一段時間嘢，跟住又報神呼召出嚟去做。好啦，計，當你符合曬所有條件，幾多歲啊？有翻咁上下啦，係嘛？即係有翻咁上下。好，有翻咁上下之後，咁然後你就可以申請入職。咁即係話，其實你入嚟做幾多年啊？幾年之後退休咯。又再重複這個 cycle， 咁所以有時我哋即係自己就話我哋係當然我明白有時教會覺得要揾啲有經驗嘅人，我明完全明有經驗係唔同啲嘅，但係咧亦都有啲教會佢哋就話咧，我哋寧願揾個後生啲，個原因咧係佢話我哋陪個牧者一齊行，亦都希望呢個牧者行足好多年，同我哋教會一齊走。咁又係，譬如呢個係咩情況呢？香港有啲教會咧，譬如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北角宣道會呢、這個其中，即係有神學嘅即係直情有成個研究，即係北角宣道會佢哋點樣揀牧者？藤緊威，你知大家知藤緊威牧師做咗北角宣道好多年，佢離開嘅時候咧，其實佢下面有好多個好好嘅牧者，但係好奇怪，藤牧師係揀咗個啱啱四十歲或者能夠四十歲嘅牧師。做佢哋教會好大嘅，好大非議嘅嗰陣時，但係陳牧師一路就栽培呢個牧師，就話：我希望你喺間教會做足廿幾，甚至三十年，做到你退休。最後，彭仁輝牧師呢個選擇係啱嘅。嗰、那個牧師係邊個啊？蕭秀南牧師。但係跟住咧，其他教會唔跟呢套咧。就會幾年換一個牧師，其實成個 cycle 有問題。咁所以嗱，呢個就即係嗱，我有少淺答咗你哋教會嘅即係你哋嘅聘牧委員會所講。但有時我覺得咧，唔好淨係睇言辭，反而就係教會有冇個膽量陪個牧師行。嗱，我咩後生牧師咧，好多問題噶，因為我後生過啊嘛，好多問題啊。我有時睇翻我以前嘅講章啦， 哇！我真係有時都不堪入目，有時真係睇翻即係自己睇翻以前我自己寫嘅講章，因為我又留低曬咁多年即係嘅講章。哇！睇完嘅時候，哇！即係原來嗰時我講啲咁嘅嘢嘅，真係即係睇翻曬就唔得。但係教會有個空間陪佢行，傍住佢一齊走，等佢覺得我可以繼續喺度，然後去行。但是教会有特殊人不得，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要找一些有经验的，但没有错的。我觉得其实哪个对哪个错，其实大家都对。我真的有时觉得教会会不会我们可以有多一个空间，既然你成日都说将来后生仔，我们的小朋友，你都想由小朋友由小到大，是不是在你教会长大，你都等得他二十多年，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个牧者做你教會牧師二十幾年，等佢有經驗。但嗰個係個好長、好長嘅時間，係真的。但呢段聖經頭先我哋睇到，神係坐喺寶座上面，邊個離世，佢唔驚，因為佢仍然作王。當教會喺動盪嘅時候，我哋要認定一件事，唔係認定自己宗派。不是認住我們教會有多少底氣，即所謂現在的底氣就是用那些新的詞，我都即有時都會用底氣，不是你有多少底氣，不是是看你教會，不是看我有多少人有多少執事，不是你要認定就是我們上帝是這個教會的王。當你認定了這件事，跟著做的事就很簡單。為什麼這麼簡單？因為跟著就算誰來做，做得好做得不好，是的，我們會傷心，我們會失意，但是這個教會的主是誰？是神自己嘛。再說，如果那個是個不好的仆人，你覺得神會對他怎樣啦？所以有時候弟兄姊妹不要太過執著啊！呢、這個牧師，你同嗰陣時嗰個比爭好遠啊！咁樣唔使咁樣嘅。我唔贊成教會喐牧師，我成日都講啊，我唔贊成，因為我喺聖經裏面我睇唔到喐牧師係即係喐神嘅仆人係啱嘅，因為連大衛都唔夠膽，神嗰陣時啦嘛，掃羅追殺佢，佢話咩？佢係神嘅受膏者，我點都唔喐佢。佢嘅長長成日都講，佢追殺你，唔喐，唔好喐佢。他说这个神，最后神动他呢，好结的，等神动。但你要认清教会那个主是谁，不是牧师，不是长执，不是我们会众，虽然我们个个都会有债，大部分我们还教会现在都会有债，台投票那边再说明，但认定我们的主是哪一位，是我们的神。这一个才是最重要。当你认定了那个是神的时候，跟住做的事简单很多。不过这样讲，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其他经文，你就发觉咦，那认定就可以了，讲完。不是，圣经不是这样。因为圣经他就告诉你，他跟着说见到天使做什么，因为神有位置，天使跟着就说撒拉芬的事了，跟着各有六个翅膀，有兩個翅膀遮臉，兩個遮腳，兩個飛翔。嗱，好得意啊！我哋如果你最中意即係 Google 啊咁樣揾下撒拉芬個樣子，即係上去係你睇以前啲古代，即係我哋以前啲藝術家點畫撒拉芬咧，係你畫完之後，你覺得畫都幾恐怖喎！即係嗰樣嘢，因為好即係諗下天使，我哋平時就係兩隻翼嘅嘛，係嘛？係呢一隻撒拉芬係特別嘅。六隻翼，兩個遮面，兩個遮腳，跟住兩隻飛嘅。咁平時嗰啲就咁飛嘅啫，兩隻腳六隻。但係點解兩個？因為呢兩個，因為呢啲撒拉弗係專喺神面前敬拜，負責帶領敬拜嘅嗰兩隻。佢哋見到神，但係連天使見到神嘅時候，佢第一件事點啊？遮住，即係話咁啊！就算你知道神唔會做啲醜樣嘅嘢㗎嘛，你知個嗬？所以成日同人讲魔鬼好丑样噶，呢个系错噶，魔鬼系好靓噶。 魔鬼是个心肠不好，魔鬼应该是所神所做的所有的创造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他还要这么，他以前是负责带领众天使去敬拜神那个的时候，魔鬼是应该很漂亮，是他心肠不好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成日说魔鬼很丑样的，那些恐怖片呃你，真正的魔鬼是怎样？是少女藏刀。但是真的去见到敬拜神的时候，这几只撒拉芬是怎样？全部要遮面那样的，他们个个都不够胆直望神，就算他们面对神，他们都不够胆直望，要遮住晒。跟着讲句说话，就是我们成日唱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就是这一段圣经了。英文圣歌就 Holy Holy Holy， 就是这个。哇，你想想，原来见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圣洁。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开始明白我每一次讲到呢，我开始的时候我讲的说话是什么。你可能牧师，你好像如果 你 recall 回我通常讲到我之前的祈祷，那个都是一个牧师教我，他第一件事呢是求神洁净。因为其实我们没有人，就算说几近神的人都好，没有一个人去到神面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个个都是不圣洁的。第一件事，跟着他就先天使就说圣哉圣哉圣哉。咁当然啦，这个其中有些人解释就是代表三位一体的星辰，咁我今天不去这个地方去讲。但其中一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不要只是讲圣哉。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告诉你，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一个神圣不够，两个神圣都不够，要三个。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三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讲他讲三次，就是我们的神真是很神圣的，很神圣的地步就是他们真的要想清楚做清楚，然后才可以敬拜。你想想，当人最关心的时候，我们关心哪个做我们牧师，哪个做我们教会的领导人，哪个带领我们教会，但是神那个计算方法是完全不同。神的计算方法是怎样？第一件事冷静，哪个作王。第二，他最重要的那样东西是什么？还是接受敬拜。他不是第一件事圣灵喷魔鬼言会做这样做那样，不是。第一件事仍然感谢神，因为他仍然坐在那里作王，他还很淡定地坐在那里，他的婆即是圣殿，即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任何事是不影响到我们上帝怎样看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他 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我们这个神那个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即是我感谢神，即是大厦灵会，其实即是大家弟兄姊妹，你们来到这里当中累的眼瞓的正常的，因为这个真的有，咁再加上三十几度，但是还要有份侍奉的弟兄姊妹，你们会更加辛苦。因为有一样嘢就是你不够瞓不得止，你还要照顾弟兄姊妹，你是攰到不得了。还要我亦都佩服，因为我都曾经经历过，你仲要如果是做侍奉人员嘅，仲要带住自己嗰几只化骨龙出嚟，系咪？即係諗下，平時瞓覺已經佢哋都唔肯瞓啦，你仲要去到夏令會，等係上堂傾偈噶啦。好啦，仲要傾完偈啦，跟住嚟嘅，哇，仲要晨早跟住時間表，翻學都冇咁辛苦。而家暑假啊嘛，暑假你仲要咁樣叫人哋叫按住時間起身做各樣嘢，哇，咁辛苦，叫醒佢哋，好啦，叫醒曬，跟住，唉，第二個問題就係你一出到去嗰、那個。门口你就要笑住面咁样，然后就要欢迎弟兄姊妹早晨咁样。其实你喺嗰刻嘅时候，你已经好想碾死晒里面嘅人噶啦，系咪啊？弟兄姊妹， 唔容易噶，因為我知道，我都曾經就參與過，我都有試過以前仲未做傳道人之前嘅時候，我好明白做事係每一個事務人員，佢哋要即係你話佢假又好真又好，佢始終要面對住弟兄姊妹嘅時候，但係佢自己亦都有佢自己嘅難處，所以我就話，所以我感謝神啊，即係貴教會講話呢個講座。所以我話你哋食糖、飲水、飲咖啡，我係完全冇問題，因為即係唔好咁殘忍啦。我成日都講，即係話啊，我哋一下令會一定好神聖嘅嘛。誒，弟兄姊妹搞到大家咁攰，你都接收唔到神嘅説話啦。不如大家輕鬆啲，好唔好啊？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可唔可以，即係我因為我講完冇辦法，我一定要咁樣做。但如果你哋係做得舒服啲嘅，係冇問題嘅，即係我絕對 OK。最緊大家舒服。唔好黑眼瞓，因為黑眼你俾咗錢入嚟啦，咁點解唔好好享受一下你可以得到嘅嘢？咁如果有可以有食嘢，可以令到你醒神嘅 ，OK 噶，即係呢樣嘢我完全冇問題。神喺呢一刻做緊咩？再講，好靜，話咩啊？唔緊要噶，唔影響我，盛在盛在盛在，對佢嚟講最重要係神嘅神聖。好啦，去到呢刻嘅時候，天佢做呢個以賽亞反應係咩啊？有呼喊者嘅聲音，門檻震動啊，殿充滿咗煙雲，哇！真係好犀利啊，下面湧出嚟。你知啊？如果話殿充滿了煙雲，其實有幾樣嘢，有幾個意思喺當中。第一個啦，當然而家你話啲奉為，如果聖殿裏邊有煙走出嚟，代表好多人祈禱。呢、这個如果大家睇過有聖經有資料，好多祈禱就出嚟，就係呢一件事。另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睇過聖經裏邊都講嘅，有雲柱火柱，就係、是、呢、这個。咁當然呢一度咧應該講緊應該係祈禱嘅大部分時間。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又去即係有可能有雲柱火柱咁走出嚟，有煙走出嚟嘅時候，即、就、係、是、代表可能神嘅帶領嚟啦，神要引導我哋出去啦，做嗰樣嘢，或者可能祈禱嗰樣嘢都有。但以賽亞嗰時最驚係乜嘢？嗱，我哋唔知道以賽亞當時幾多歲，但係我哋好深信咧，如果從佢嘅侍奉年日去比咧，嗰陣時可能係十零歲嘅啫，好後生嘅啫。以賽亞嗰陣時係好後生，但係神要揀佢嘅時候，冇計佢年紀，冇計佢嘅學歷，冇計佢年資，樣都冇，就喺度揀佢。然後打佢嘅時候，佢都知道啦，大禍啦！見到神自己已經知啦，以色列人見到神咧，通常都係死得先要見神，係嘛？所以啦，聖經裏邊咧，如果你仲記得，預備迎見你主面嗰句説話，其實講緊嗰個意思係乜嘢？即係話你準備死啦咁嘅意思啊！嗰段聖經，所以好多人話咧，你預備見神嘅主面嘅時候，我哋好興奮啊咁樣。唔係嗰句説話真正嘅意思。如果你睇翻嗰段聖經，就話咧，你準備死啦，即係話咧，我神覺得你做錯嘢啊。所以當如果神要向以賽亞顯現，仲要出埋天使嘅時候，佢就知啦，禍災我滅亡啦，因為我係嘴唇不潔嘅，又住在那嘴唇不潔嘅民當中。有人又看見大君王耶萬軍之耶和華，即係點講？審判日子到了，他以為啊，好驚好驚啊！喺嗰刻嘅時候，即係話咁大件事嚟到嗰樣嘢，人之常情啊！見到咁樣嘅時候驚，哇！佢哋真係好怕好怕。但係天使嘅回應係點啊？有一個撒拉弗飛過去，然後手裏攞紅毯嗱，唔好真係咁做啊！唔好真係咁做啊！但係呢個係有意思嘅，係嗰時候有意思嘅。手攞紅炭，然後攞從火箭同喺壇裏邊，你知道嗰時啲壇嗰啲火係攞嚟做咩噶？祭祀用噶嘛，佢成日攞嚟燒住祭嗰啲嘅肉噶嘛，即係嗰啲嘅嘢掉落去裏邊，咁要揾嘢燒噶嘛，咁所以下邊攞啲炭喺度燒嘅，即係呢、这個。所以咧，如果成個聖殿裏邊有幾樣嘢係唔會熄嘅，呢、这個其中一樣嘢係唔會熄喺裏邊。好啦，裏邊即係嗰啲炭唔會求其嘅，即係最知啦，炭燒嘅嘢食都知啦，炭係好熱噶嘛，係咪？然後點啊？攞出嚟，將炭塞入你口。嗱，我都話唔好做，但係呢個係有意思嘅。佢叫咩啊？叫你用 佢探尖佢嘅嘴，你嘅罪得赦免啦。哇！原来神要找一个人时，第一件事他要做啲乜嘢？因为第一样嘢，他要找呢个人将来做先知。先知嘅时候要佢洁净系咩啊？佢嘅口呢样嘢。第二，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即系一个 symbolic 嘅意思，即系譬如系洁净咗个嘴，就洁净成个人。咁呢个喺箴言里边都有讲过呢经文，所以我今日唔喺度讲。其实好明显就话。原来神揀一个人去侍奉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不是说他年资，也不是看他有多少学历，不是各样的东西，而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圣洁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圣洁？弟兄姊妹，不是等于一个没有圣洁，曾经没有圣洁的人不可以侍奉神，这段圣洁不是这么说。他这个圣经所讲的就是说，无论我们过去做错多少东西都可以，但是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是可以洁净我们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承认你的罪。因为以赛亚做了第一件事是什么？祸灾啊，我做错东西啊，我不爱嘴唇不洁的人啊，又见到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先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他可以侍奉神。同样，弟兄姊妹，我不理你过去有些什么的过犯，你做过些什么的事，只要你在神面前认罪，神是可以洁净你的。听明白吗？无论你犯过什么罪，在神面前是可以得到神的宽恕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有些我们认为教会里面的大罪人，但是神都可以重用。有一位，如果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叫阮佑轩弟兄Christopher Yuen， 如果冇咧，大家你即系呢个，佢有时都会嚟揾过我嘅。我好鼓励教会嘅弟兄姊妹带埋你嘅年青人去听佢讲道。佢系一个咩人呢？前同性恋者，前同性恋者，佢严重嘅地步有埋性病。咁你话佢几荒唐？你有机会上 YouTube 睇佢见证啦。他有很多见证。今天阮佑轩弟兄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人，他去公开地告诉我们同性恋错在什么地方。他也是神学院的教授，教导人怎样离开这些人。我都听过他的好几次讲道，他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说无论你的人是怎样都好，只要你在神面前认罪，神是可以重用。不等于他已经即是胜过了一切，他都跟他说过他为什么坚持单身，他说清楚他为什么坚持，因为他仍然对同性有一个吸引在当中，但是他都知道这个是错的，所以他坚持就说我选择单身，费事惹神的怒。哇！我听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这样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明白神叫人即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件事，这个是一个神一个很特别 的教导，叫我们即如果除非你有独生的恩赐，如果不是你即应该是要结婚的样子。但是他都说有些人我改不到，因为我喜欢，即是他喜欢男人，他说 我控制不到，但我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不喜欢。所以他有时离婚哥华或者在其他地方他讲见证很奇妙的，他来听温哥华讲见证呢是没有人踩台的，没有其他特别团体走埋去抗议的。因为他用了他第一身讲给你听他怎样经历这些事。我听完的时候觉得哇，原来在我们教会认为这些人不可以接触的，怎样 OK 的，可以侍奉吗？你说今天刚刚听到恩宇刚刚最近有一个见证，刚刚那个见证就讲到有个弟兄，就是那時戒不到毒，從 VC Ferry 跳海，上網看啦，就是那個看的時候，神可以用他做見證，神可以用一個人，我們認為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即是這些我們教會不喜歡的人，神可以用他，只要你承認你自己的罪，你就可以去到神面前侍奉，就算你什么能力都没有， 神都可以用你，只要你肯被神用，同埋你要圣洁。弟兄姊妹，侍奉神最重要嘅嘢唔系讲净系讲恩赐，系有冇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咁嘅时候，我哋要问下自己，有冇啲嘢，有冇以隐然未见嘅罪，我哋仲未喺神面前去承认？有冇一啲嘢我哋根本唔应该做，但我哋却系不断去做？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就要喺神面前申下，帮助我改变我哋。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其他后面嘅嘢咧，神系会按住时候，按住头先姊妹所讲，喺嗰个时候教会需要，嗰样嘢就会嚟噶啦，嗰样嘢会嚟嘅。我其中一个我呢几年嘅发现，你可以留意到，我开始睇，我啲 PowerPoint 系中间对照，大家睇到系嘛？咁固然咧，因为我教会嘅群体系。即係講一講都廣東話，睇就睇英文，所以我就即係慣咗，我所有 PowerPoint 都係中英對照，即係慣咗呢、这個，即係呢個。等於第二有時咧，就係我講到嘅時候，因為可能我睇我係準備講章嘅時候，我睇好多個唔同版本，所以我有時發覺有啲中文版本可能唔夠英文版本好，我就會有時覺得哦，我中意俾你睇埋英文嘅時候咧，你哋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呢樣嘢。其中一個發現就係、是、我睇翻我最早期十幾廿年之前我做嘅 PowerPoint。淨係中文嘅啫，冇英文。點解咧？因為嗰時我冇群體冇，有咩？第二樣嘢，根本嗰陣時我嘅語言能力都未可以駕馭到。啊，唔係我英文好啊，弟兄姊妹啊，唔係我意思啊。我嗰時冇咁能力去駕馭到佢呢啲，所以嗰時我淨係有中文。但慢慢我開始發覺，即係有慢慢又睇我嘅 PowerPoint， 其實我睇到我自己嘅人生嘅歷程。是怎樣改變？我一路睇緊，哇！原來以前我是咁樣咁樣，慢慢慢慢我改變改變改變改變。我再睇翻我語言嗰個嘅時候，即係我譬如呢個係中英對照，係即係廣東話嘅教會就係咁啦。你西日係譬如講英文部講到咧，就唔可以有中文嘅，你知道嘅。佢哋好特別嘅，佢哋係真係唔中意擺埋中文落去嘅，一定淨係英文嘅啫。咁我睇翻，咦？我而家慢慢儲下儲下咧，即係因為我所有 PowerPoint 我都儲低曬，即係我所有講章儲低曬。我發覺我越嚟越多英文，淨係英文嘅 PowerPoint。咁即係話呢幾年我越嚟越多講英文嘅講道，係好特別嘅。即係如果睇嘅時候，我仲諗起我喺神學院實習嘅時候，我記得嗰時教會就問我：你第時即係我實習其中一樣嘢要求就係教會講道。佢嗰時問我：你除咗廣東話會講道之外，你會唔會講英文？我就答佢好清楚話 ：No。唔會，嗰時教會啱啱有個國語部問我：你會國語教會講道 ？No， 絕對唔會，冇咁嘅語言能力。但係而家我每個月起碼有一次係要講英文，一次要講國語，唔計自己教會仲有廣東話嗰啲。唔係我叻咗，係神去到嗰個時候佢需要嘅時候，佢就會。摆在呢个落去里面，但个大前提唔系你嘅语言恩赐。我先讲我语言恩赐系好有限，我啲仔睇我写文啊，系好痛苦嘅。因为有时我系赶唔切咧，我有时都叫我仔，即系我哋佢两个仔喺度大，我哋睇英文嘅时候，两个仔都系英文好好，佢哋好。跟住好多时我睇完之后，我俾喂帮我 proofread 下啦。第一 ，don't ask me， 冇啊，佢哋唔制啊，而家開始唔制，好痛苦啊！佢話：我睇完我差唔多每句要問翻你呢句，你想講乜嘢？咁死未？即係咁樣，唔係我語言能力，但係我覺得就係神去到某個位，佢自然加俾你。但係第一件事，你仍然要翻翻去嘅就係，你有冇誠意？当你圣洁之后，其他嘢神系会一路嚟。所以教会聘牧嘅时候，或者教会我哋要有揾慈幕员，第一件事唔系成立委员会，第一件事就系知道边个系我哋嘅王，我哋嘅上帝。第二样嘢， 我哋要求嘅就係我哋所有侍奉人員，或者每一個，就算你真係建立一個聘牧委員會，即係咩嗰啲咩侍奉委員會乜都好，人事部好乜都好，第二件事你要做嘅咩？先祈禱，求神潔淨我哋所做嘅嘢，唔係用我哋嘅意念去聘牧，而係神啊，帶住我哋去睇到你要我哋做嗰樣嘢，甚至有一個幾好笑。即係我覺得睇完之後，我睇完我都覺得，即係有一次有一個聘牧嘅經驗，我睇完之後咧，我係覺得好令我好會心微笑。有一個教會，咁啊，佢又係請牧者，咁但係咧，佢哋嘅提，即係佢哋就請牧者嘅時候咧，佢哋就第一樣嘢，所有嗰啲咩條件全部唔等長話，我哋教會請牧者有興趣認證，咁真係好多人認證啦，係嘛？跟住成間教會嘅人又點咧？祈禱先，一路祈禱祈禱，然後咧佢哋就遮曬啲名，咁有啲人就講明免學歷，即係知道學歷嗰啲基本嘢，我哋嗰啲唔會遮啦，遮曬咁樣，亦都遮咗一啲嘅部分嘅資料，然後就俾大家睇睇完之後，成教教會嘅各個 committee 一齊祈完禱之後覺得。我哋就揀一個出嚟，然後咧，無論嗰個出現係咩人嘅咩名，我哋就開始 start 個 interview， 就係嗰個人先。佢哋唔係一開始就啊四五個，唔係一個，但係佢哋睇完曬，仲要係成個 committee 嘅人一齊認同，係呢個啦，就係咗，好奇妙。即係我睇完嗰個，咁當然佢仲有啲仲好笑嘅嘢啦。即係其實佢其中一個 criteria 係邊個？係第一個申請嗰個人。即係後來我知道原來就係邊一個第一個將嗰個表遞入個教會嘅，佢就係 Ian 嗰個。其實佢哋嗰個最主要嗰個，但係好奇妙就係 turn out 就係咁多個 applicant 嚟到嘅時候咧，嗰個真係第一個嚟，佢哋揀到嗰個真係第一個。後來真係嗰個人做咗個教會嘅主任牧師，好奇妙。佢哋唔知佢係邊個喎，因為遮曬名啊嘛，又唔講佢喺邊度，即係佢哋知道啊神學院畢業就係、是、咁樣好多嘅資料，佢哋盡量 back out， 佢話唔係睇人，佢哋睇上帝邊個。佢呢個經驗俾我睇到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個好大嘅學習。嗱，我覺得冇一個 set formula， 總之成個每一個教會有自己嘅要求，有自己嘅完全啱。但第一件事，認定邊個係王，係神自己。第二樣嘢。聖潔，當你聖潔之後，跟住聖經繼續話俾我聽，我又聽見你聖潔咗啦，佢就問啦，乜神問都好奇怪，我可以差遣誰咧？誰肯為我哋去咧？呢段聖經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有幾個大家即係受少神學嘅，不如你望一望。第一個，我又聽見主嘅聲音，嗱你好明係神啦，係嘛？好啦，我一個聲叫啦，肯為我們，咁呢個好明顯，其實係一個三位一體嘅解釋，就是最簡單嘅解釋嘅。但係你睇唔睇到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神要揀一個人嘅時候咧，唔係父叫去，我去，聖子唔濟，聖靈唔濟。咁就唔係，係無論三個又好，一個又好，佢哋齊一齊去話俾咧，佢哋要揾一個人同我哋去，而去到一個重要地步就係神要揀嗰個人嘅時候，係要神三位一體同時參與喺當中，揾一個人去做呢件事。弟兄姊妹，原來侍奉神係要有神嘅認同喺參與當中，而且你諗下，原來你有份侍奉，你唔會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好簡單嘅件事，唔係係好神聖嘅。聖意思係上帝一路帶住你行，然之後佢哋一齊認同你去啦。咁樣，哇！咁嘅時候，那個情況係完全唔同嘅。當你有聖意嘅心，然後你怎樣去參與侍奉嘅時候，成件事就完全反映咗一個另外一個睇法。原來你的侍奉是有上帝的影響和應許是叫你去做，所以不要看低每一個的侍奉崗位，弟兄姊妹， 無論你是教會主席、領事各樣嘢，甚至你教會派傳單，或者可能沒人知嘅事務部，你做嘅每一樣嘢，原來上帝係揀咗你去做嗰樣嘢。但係佢都係問我：有邊個叫我去呢？邊個肯俾我哋叫過去？咁頭先我哋都開始嘅時候，我哋都睇到啲弟兄姊妹問啲問題，好多就係就算神揀一個人你去做，但係好多人都有選擇嘅嘛，唔做，真嘅，好多人選擇唔做。我仲記得以前喺我年輕嘅時候去教會咧，我教會有一個叫奉獻團契，咁就係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就係佢哋一齊尋求即係有冇人有心一齊侍奉神。就是將來即係全職侍奉咁樣，喺個侍奉團契裏邊咧，就有人啦，咁啊都包括我自己啦，就係即係我哋認清咗神揀選我哋，跟住我哋就去侍奉咁樣。亦都有人就係佢認清咗唔係，所以佢哋冇再參與，都冇問題，都係呢個都好嘅。但係都有好多知道神揀佢，有各樣原因選擇唔做。其中一個我認識的就是因為他做生意不肯放低，他是我其中一個 我對他比較失望的弟兄，用了我對他失望的弟兄。因為呢 他如果神真的用他，他應該是一個挺好的人，但是他經常都是開口埋口就講錢。弟兄姊妹，講錢不是錯的，開口埋口都講錢，真係成日都講人講錢各樣嘢。咁當然咧，佢做生意手段，我亦都唔喺度唔評論啦。成日都即係嗰神揀佢，佢好多嘢好成功，但係佢唔肯，好多藉口唔肯去。弟兄姊妹。神要的不是看你有多少學歷，神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我现在回来读书，就是回来读书。接下来礼拜一我交最后一份功课，我昨晚都差不多做完了，所以我很平安安地进来这个当中，当然要执一执，就是在这里。咁啊，有時都好笑嘅，即係去神學院，啱啱喺美國翻嚟啊嘛，我上堂。咁其實我成班同學裏面咧，咁我話永遠都係中間嗰啲，即係我唔係最後生嗰幾個，又唔係最老嗰幾個，即係度。但係都有把年紀噶啦，即係去到都即係總之都唔夠啲最後生去冚啦，即係佢哋嗰樣嘢。咁再加上我即係少兒數地，即係黃皮膚，即係讀神學咁講。咁我讀完之後，咁都一把年紀啦，即係咁樣。即係自己都知道，就係佢講嘅。有啲弟兄姊妹話：，唉，好心理啦，即係熟嗰啲弟兄姊妹咪笑我哋咯，就好心理啦，專心牧會咪做牧會咯，做乜仲要翻嚟讀書啫？咁樣係啊，即係其實中我成日都話做牧會都咁忙噶啦，仲要翻嚟讀書，仲要翻嚟讀書，即係點解要咁啫？但係我好記得當神。好清楚話俾我聽，你翻讀書嘅時候，我用咗兩年時間祈禱，去印證我呢個嘅感動。咁啊，第時有機會再講，即係呢個用兩年時間祈禱，有好多神嘅指示俾我睇到，喺你翻讀書嘅時候，我都問神話，其實我真係。你我寫英文寫唔穩，真係殺咗我啦！即係我唔得嘅，冇可能咁樣寫唔到，做唔到。但係到最後嗰個呼召就係你叫我嘅，愛難難難啊！頭先聽弟兄問我即係今次咁好嘅，因為呢幾年我比較少講行會，即係呢年我少講行會。咁其中原因咧就係我唔係好慣瞓三寶床，即係呢個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咁而咧就算我以前講行會都係嘅， 我係即係我翻翻屋企瞓，瞓完之後每日揸車來回咁樣，即係咁。但係今次我選擇入嚟，咁我就唔入去。咁唔講個原因啦，呢、這個地方。一晚咧，我所以今晚嗰日嗱，呢、這個加多一個一個節目俾大家。如果有弟兄姊妹你係想揾我傾下偈，即係我知可能好多人都想揾講員傾下偈啊，係冇問題㗎。你知話俾我聽，咁我預留時間就大家傾偈係絕對冇問題嘅。我呢個 weekend 我俾曬你哋㗎，所以你哋可以想我傾偈係完全冇問題呢、這個。如果你半夜見到我間房盞燈冇熄咧，係正常㗎。我係正常嘅，我係瞓唔到嘅。我話定俾你聽，我係瞓唔到覺嘅。啊，即係呢個我咁多年出咗咁多次浮，我啲即係啊，中年姊妹知我成日都要即係間唔中又有啲公幹要出去出浮。我永遠瞓唔到覺噶，我 maximum 都係兩三個鐘嘅啫，即係話唔係我鐵打啊，我唔夠瞓啊，但係問題我係真係瞓唔到啊，我兩三個鐘。好啦，我要去美國神學院讀書，嗰、那個禮拜，成個禮拜，有陣時可能再遠再長啲時間。我啲同學個個都知啦，你日日頂兩三個鐘頭，頂曬窿，你得唔得噶？再加一句，你唔飲咖啡噶嘛？點頂啊？係啊，我神學院好好啊，神學院就話成排咖啡擺曬喺度，叫人飲嘅，即係免費飲咯。我話哇，我連瓶要俾錢，我明白。所以我啲同學咧就係咁崩嘅，崩血咁啊咁。但我唔飲咖啡嘅，我怕苦，唔得。跟住佢成日都問我：你得唔得㗎？我話我唔得㗎。我真的不行的，我很想睡的，但是我睡了就上不了堂了。我知道神你是想我學東西，但是他怎樣都會頂到我，一定得的。那我學了有幾樣東西怎樣呢？其中我學了第一件事就學了上飛機睡覺，這件事真的是這幾年才做到的，在飛機睡覺。所以又是很奇妙一些東西。還有呢，就神總是有個方法令到我瞓唔到覺，咁令到我可以繼續又有精神到。辛唔辛苦啊？辛苦啊！翻到屋企嗰晚，我記得凌晨一點鐘翻到屋企，跟住我太太永遠都第一件事係點啊？煲咗粒飯喺度，我哋講過啦，呢、這個翻煲粒米，即係即刻食完碗飯，搭上張床，跟住就瞓咗噶啦。頂咁多日喎，儲埋唔夠啊嘛，即係唔夠瞓啊嘛，就係。我講不是講我辛苦，我想講的就是神要你去做那樣東西的時候，他要的是有些人肯付代價去做。我不知道讀完之後我的 degree 是怎樣，我講不到給你聽。雖然我開始看到我讀完之後我會做些什麼，我開始慢慢看到，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神需要那班人，他要緊你去做一些事，他需要你 step up。 尤其是當教會好像這個情況，就是個王崩的時候，現在是教會沒有牧者的時候，他需要有人 step up 去做事。你是不是我過了鐘了？我都發覺我現在才有兩個鐘在這裡，真是不好意思啊，又搞到你。好，那就講去吧。跟住有，我就是這裡請差遣我。我這句大家很熟，以賽亞不是只是說我不夠歲數不夠年紀，他不是。所以這個不是年齡的問題，不是經驗的問題，不是知識的問題，是心的問題，是心的問題。不要看自己年紀幾大幾小，神都可以用，經驗夠不夠，神都可以用，你的知識神可以用。所以其實神都在這裡找著你，祂等著你侍奉，祂等著你參與。可能神要你做的一些事是從來沒人做過的，不要緊的，神會給到你有足夠能力去做這件事。這個是我很清晰的體會。大家看到啦，我個子不高，即是我第一我不高， 咁啊，你睇到即係我肯定係唔係運動型嘅人啦，即係呢樣嘢係咪？咁如果你觀察我呢幾年，你就睇過啦，我個身形就一路喺度即係增長緊啦，即係喺度仍然啦，即係我個年紀同我個身形一路增長緊，咁呢個都明顯啦。但係其中一個我要侍奉嘅崗位咧，就係有體能，好需要體能。咁啊係一個即係第時有機會再講，即係好需要體能。咁我好辛苦嘅，即係講真，真係唔係容易做嗰樣嘢。有咁有體能嘅時候，你根本係做唔到好多嘢。我仲記得每一年咧，我要做呢個體能測試，我即係因為需要體能，我要做體能測試。每一次體能測試咧，做完之後咧，我就倦勤三日嘅啦。即係點解？因為做完之後真係太辛苦啦。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咧，就係跑二十米做一個 sit up， 跑四次，即係初步八十米咁啊 ，total 要喺51秒內做完。嗰、那個51秒內做完，係好誇張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最難。另一個咧就係你要拖一啲拖拉住一啲嘢220磅，唔可以停，一口氣20米，連都要做啦。我好記得第一次後來做幾次嘅時候，即係連都要做啊嘛，做咗幾次。我第一次做嗰個跑20米嗰、那個。一做，咁之前其實有啲準備嘅啦，嗰陣時我已經有準備嘅，因為我都知道自己體能唔得啦，但係都冇辦法去做。一開跑就抽筋，左腳抽筋，即係如果死啦，抽筋你點樣跑埋落去？跑唔到噶嘛，頂硬上嗰度。即係我一睇啊，抽筋佢鬥大鑊咁樣。但係嗰一次49秒完成，我跟住嗰次係，即係我覺得嗰次係神蹟嚟，即係。個個睇住我拐下拐下，即係冇，因為基本上你一慢咗就 fail 噶啦，即係嗰個一 fail 就一定 fail。但係嗰時候49秒完成，即係我跟住我覺得哇，真係完全，我之後咧睇完神，咁都唔使講啦。跟住嗰個禮拜我就唔使喐啦，即係差唔多入廠咁就係，即係嗰次嘅任務。咁啊，做其他即係攞做其他啲體能嗰啲，但係上帝就係咁。如果神是要你去做，他会搞定。你需要做那样东西，神我就在这里，他给足够能力给你去做。我不是说到今天我很 fit， 我先说，我最近先给我太太成日都说我你一越来越肥，你快点减肥。我接下来9月要再做体能，我知道了，真的几个月。但是一定要是上帝要我们一起记录。亲主耶稣，多谢你，多谢给我们今天一起我们这里有侍奉的时候，也都有学习。我求主在当中祝福弟兄姊妹，叫他们看到在黄昏的时候，神是仍然需要人去侍奉的时候。我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黄昏的时候，我们能够对准你的心，我们一起侍奉，也都给我们先有圣洁的心一起当中，我们一起行。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看视频。